你有没有在跟着他动起来，手舞足蹈？北京时间9:04:5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对了，就是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一种是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啊，来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哈，来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什么姿势收听，什么状态收听，什么心情收听，什么表情收听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1和6。哎呀，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了哈，明天开始就是新的月份，明天开始就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开始。哎呀，好快呀，2021年就要跟我们说拜拜了，就要迎接2022年，在新的一年2022年。哎，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说出来好像都挺卡嗓子，卡嗓子。2022年，有什么新的新年愿望没有？明年想实现什么样的计划没有？我要买一辆车，我要买一栋房子，我要解决我的单身问题，我要结束我的新的计划，新的愿望，我要考上北大啊！好，来加油！来，新年愿望可以来提前想一想哈，今年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第一次如果去后海，必做的事情有哪些呢？必做的三件小事，如果你从外地来到北京啊，如果想去后海的话，必做的事情有哪些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是交通，最近的地铁站是什刹海站，但是大多数人一般呢会选择在南锣鼓巷站下车，穿过南锣鼓巷，路过无数北漂民谣歌手烙印进情怀的鼓楼，走进烟袋斜街就到了后海。离开的时候呢，从北海的北站走，第一件小事，等后海的最后一抹夕阳。黄昏里，后海的湖面上总是有游人的船只缓缓飘着，橙红色的夕阳打在湖面上，清爽的风拂过脸庞，也拂过湖面。两旁的酒吧街，驻唱的歌手已经开始开场前的练习了。1 2 3啊，就像昨天啊，思涵那样哈。黄昏里的后海呢，总给人慢慢悠悠的却闲适自如的感觉。随着夕阳落下，华灯初上，热闹却不喧杂的人生，北京此时应当是最美好的吧。掌声在哪里？好，别着急，还有第二件小事，在华灯初上的后海吃一顿铜锅涮肉。从烟袋斜街往银锭桥走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肉呢，不是冰冻的，完全是现切的，新鲜的，肉质很鲜美。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春夏秋冬，坐在露台上一边涮肉一边听着酒吧街传来的歌声，太惬意，就是三个字，太惬意，两个字，超赞。冬天也可以坐在露台上，一边吃着火锅涮肉，铜锅火锅涮肉，一边听着酒吧街传来的歌声。第三件小事，选一家酒吧听歌，喝到微醺。喝完以后不能开车哈，这里的酒吧呢不适合借酒消愁，反而更适合安静的听，甚至你可以不走进任何一家酒吧，就往北海北边路上，说不定呢就碰上有人在唱郝云的活着， 我要活着， 不是这么唱的吗？就站在外面，你就可以心潮澎湃地跟着感动着应和着。哎，在那一首歌的时间当中，有一种特北京的感觉， 特咱北京的感觉。 哎，好听。总之呢，后海给人的感觉很难说清楚，大概是老北京的闲适自如里生生不息燃不尽的对北京的梦吧。后海不是海，总有那一份情怀是不被现实所打败的。如果有半天的时间，赶快去后海走一走吧。 褪色中换来万物烟雨，似水年华流走不留一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顺不再有眼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最终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最终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 1988年如日中天的乐坛校长谭咏麟宣布退出颁奖礼，谭张争霸呢接近了尾声，但他的职业生涯却并未就此止步。同年8月发行的专辑《拥抱》，凭借《水中花》等等大热曲目，再度横扫各大电台的点播榜。1991年呢，带着知名的作词人娃娃重新填词的国语版的《水中花》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多年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郁可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至今永远25岁的谭咏麟谭校长，面对面的翻唱了这首作品。穿越时间，回到那个如梦如幻的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准确的说，应当是内地流行音乐的起步时代吧。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然后开始蓬勃发展哈，到现在多元化的发展。我再说说这个郁可唯啊，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这位女歌手。你一定听过她的《小时代》那首主题歌《时间煮雨》，对，然后又听过她刚刚这首《水中花》，以前还听过她《乘风破浪姐姐》当中现场演唱泉州第一站演唱的一首《小摩托》。哇，首首歌曲都是可以震撼到你、感动到你的，你就会惊讶于这个女生太会唱歌了。会唱歌怎么讲，就是她会有不同的发声方式。你比如说《时间煮雨》哈，我也唱过这首歌，待会儿分享给你们听听看哈。就是那种很飘渺的声音，很飘在上面的，发音的方式是在上面的。那刚刚这首《水中花》，她又把声音呢放在了中音区的部分，往后靠一些，然后又发挥了她中音区的魅力。就说她无论是高音、中音，甚至是低音，都是驾轻就熟，都是那么游刃有余，都是那么的感动人心。哎，说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说了这么多，对呀，翻唱谭咏麟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呀。哎呀，这首经典作品被重新翻唱，真的很棒啊！说多了，继续听歌吧。来自 DP 龙珠陈元这首《风吹一下》，也是今年夏天最热门的单曲之一了。 轻快明媚的旋律，简单而又情绪丰沛的歌词，凉爽之感扑面而来，带你回到爱情最初的时候，回到一切只有快乐的青春时光的时候，享受记忆深处那一个令人永远怀念的夏天。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人说在一点，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势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战先有追尾之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身当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几条宝马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挤进 陈小白桌，被名而立陈条白波，一副都过一小块波，沦为了超白诺，满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成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都憧憬要来我，最后隆重都跑来哭，穿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被鬼影的图他们眼睛深红，只会别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长老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他们给天上为了前往光世的前方， 面对欲望的诱惑，你会怎样选择？90后唱作人邓紫棋的这首《摩天动物园》，借各种各样的动物来隐喻，呈现出当代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拉扯。一向向来直往直来直往哈、啊，一向直来直往，爱憎分明的邓紫棋，不仅拥有超高辨识度的爆发力的声线，在歌词的创作上也相当的犀利和精准。敢说敢言，单刀直入，其实也是想鼓励大家不断的自我反思哈，始终拥抱一颗善良的心。想想，自己总是抱怨啊，看动物世界，那个动物又追那个动物啊，又把它吃掉了，怎么这样啊？哈、啊，弱肉强食，这边又想，好像也是，就是这样的吧，弱肉强食嘛，对吧？好好反思一下哈、啊，要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好了，摩天动物园之后，我们来分享方大同《My Ali》。 曾经受过一些伤害，曾经有些看不开，却也胆怯迎接将来，怕爱再绚烂，所以我也听着爱，但也过得挺自在。我的爱停泊在无风的海，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敢睡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时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一瞬间就能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girl。有过一些时候，以为所谓的自由是每个路口往后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是寂寞能够承受，收紧了孤独的那一双手，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跟谁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

주고 싶어. 색색의 옷들과 예쁜 액세서리, 흐르는 저 음악이 내 맘을 설레게 하지. I'm with a disco rhythm in my body. 밝은 아무것도 생각하지 마. Yeah, 발자국으로 가득한 무대 위에 올라 새로운 몸짓, 그 사랑스러운 느낌. So for the Uri, oh, 늘 복잡한 저 세상과 기대해서 벗어나. Oh my girl， 发布同名迷你专辑出道，凭借青春靓丽的外形和甜美动听的嗓音受到大家的热情追捧，今年发行了这张 Dear Oh My Girl， 就是他们的同名歌曲哈，亲爱的 Oh My Girl， 也就是他们的第八张迷你唱片了。其中六首歌曲呢，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统一的一致点，那就是都是动感十足，延续了他们一贯的舞曲节奏。这首 Down Down Dance 就是一首典型的例子啊，无限循环的旋律还有配合强烈的节拍，带你轻松就进入到一个随音乐而舞动的欢乐空间当中。上周第25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Oh my girl, Down Down Dance。好了，在青青聊天室当中看到很多的新朋友啊，比如说任海生，任海生啊，对付你的办法呢，就是把你的留言加精了。还有6281说好久不开车了，都快脱离广播了。哎，其实不光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啊。骑车的时候也可以听啊，坐车的时候也可以听啊。还有宋燕君是好多新朋友哎，每天听歌听节奏，每天听歌听歌节奏，喜欢我们这个汽车音乐会的这个节奏是吗？喜欢我们的这种气场，对吧？你的气场很强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节奏，我们的气质，你怎能抗拒得了？只好空白，淡定淡定，不知道说什么淡定哈。子海之兰说，还有冰姐温暖的声音相伴，好幸福。你看人家多会说话，你们都好好学学。 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眼睛藏着星空，让我逐渐失重，追忆如你编织的仲夏夜日梦。你是我的最佳听众，为你痴手心动，追忆如我编织的仲夏夜日梦。 七月的风带着炎热的温度， 丘比特也会有吩咐， 迷失在丛林最深处，幸好我们的爱是双向奔赴。 我对你的爱不用怀疑， 你的每个眼神我都在意，喜欢看你穿外皮， 你在我心中没人能代替。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遍地， 感受你的呼吸，喜欢被你抱在怀里，流星埋下伏笔，多晚的动力。 你的眼睛藏着星空，让我逐渐失重，追忆如你编织的仲夏夜的梦。你是我的最佳听众，为你痴手心动，追忆如我编织的仲夏夜的梦。 为你暴露我的底牌，你说如此也好，放轻松，我相信这次不会跌倒，甚至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早已中了你的毒，也不需要解药， 也只有你能看见我的另一面，爱我有几分每天都会听一遍，要把你的温柔放在我手心里面，最后每天都会给你新体验。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遍地， 感受你的呼吸， 新生代的嘻哈说唱歌手万万毛眼七联手了赵露思，合作推出了这首充满甜宠气息的小情歌《仲夏夜之梦》。清新明快的旋律，温柔浪漫的歌词，再加上炫酷的说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氛围感，好像是身处在仲夏的夜晚，体验着专属于你的那一份浪漫，也给大家带来一种极致的很美的享受哈。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毛眼七和赵露思《仲夏夜之梦》。个人倒觉得和毛眼七在一起，赵露思还要多多加强自己的声音训练哈，多加一点力道在其中。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谢谢啊，不羁之士、不羁大神来了哈，今天呢给我们狂点赞啊。节目才过10分钟的时候，我一打开聊天室一看，这个点赞已经都100多万了，天哪，我就知道大神来了。好了，刚刚呢，生如夏花也说哈，今天呢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马上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了，今天要豪横的好好吃一下哈。今天又正好降温，来，怎么样，咱们同火锅走起吧。好了，言归正传，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90后小花徐璐，因在《新红楼梦》当中饰演薛宝琴，进入了这个流行音乐的领域啊。我说见她呢，不光演戏很棒，唱歌也还可以哦。月光下的哦，你讲。 星光的闪耀，它会来到这风云全部美丽的城堡，风吹海浪，涟漪荡漾，夜空。 月光下的欧菲俏，像风一样，她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衣袂飘飘，舞动芬芳，弥漫星空阵阵余香。月光下的欧菲俏，倾诉我力量，让我变得和你一样，变得不再迷惘。月光下的欧菲俏，我愿化作星辰与你远航。我愿化作星辰与你远航。星星洒下银刷，看月光围绕在他身旁，听微风弹奏着吉他，听节他来歌唱。月光下的欧菲俏，像风一样，他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 漂亮。其实刚刚说呢，新红楼梦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哈，演薛宝琴，然后觉得她和旧版87版的红楼梦的薛宝琴的扮演者还有几分的相似，长相有几分像哈。但如果说她演的其他影视剧，一提到甄嬛传，哦，我立刻想到她是谁了。对，就玉娆嘛，演甄嬛的妹妹嘛，甄嬛的亲妹妹哈，那个可爱的那个纯纯的小女生，就是后来嫁给允喜的那个知道吗？玉娆，甄嬛的妹妹，提到这个就知道了吧？哦，原来就是她的扮演者，不是玉娆演唱的这首歌，是玉娆的扮演者许璐演唱这首《月光下的欧内奖》。欧内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空降过来的哈。应当说这首歌曲也是他音乐跨界道路上的一个突破。简单明快的旋律，很像是童话一般的美好的歌词，被他甜美的声音演绎的淋漓尽致，也会让人一下子忘掉烦恼，跟着哼唱起来。然后就想到，在《甄嬛传》当中啊，大家都是勾心斗角，然后突然出来一个纯纯的一个女生哈，就是感觉像一抹阳光一样，照亮了这个黑黑的后宫，照亮了后宫哈、啊，就是他的扮演者徐璐带来这首《月光下的欧内酱》。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电视剧《你是我的命中注定》的 OST 插曲，哎呀爱，配合着曲折浪漫的剧情，这首歌曲也流传开来。如此之甜蜜，李俊逸第17位。 用爱来造句， 属于我和你，芯片爱传输引力，心跳加速描绘对你感觉，关于你声音从不缺席，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芯片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蒙太奇，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芯片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蒙太奇，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乐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哦、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oh yeah, 你是我的风景，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 银幕上一对小情侣之间动人的情愫，你仿佛能感受到面对心上人才会有的什么感觉呢？羞涩而又甜蜜的感觉，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第十七位李俊逸《哎呀爱》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ある日突然にそれは訪れた出来事、始まりはいつも手紙、送り主は遥か昔を生きる君、そんなぼかし夢で愛、僕の死体には今こんなものがあって、こんな暮らしをしているよ、文字に込めて伝え合ううちに、いつしか芽生えたロマンス、決して出会うこともできない、僕らそれぞれの世界から、綴る言葉、募る想い、姿さえも 기도 가와루키 세트 아래 깔아도 따뜻해 모두도 가나 이 고도바 다게다 눈에 오심에 즐게루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 Used to be 大正浪漫讲述的一个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用这样强烈的节奏来表达扎尔的旋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好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 ，Oh My Girl， Dun Dun Dance。 第十九位，娃娃毛演七，赵露思，《仲夏夜之梦》。第十八位，徐璐，《月光下的欧尼酱》。 月光下的欧尼酱。 第十七位李俊逸哎呀爱 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 第十六位 YOSOBI 大正浪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是谁有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谁重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光不是谁有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谁重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光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oh,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不是谁有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心中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失了光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 It's my life I don't deny Love you right Baby you're right You give my life I don't deny Love you right Baby you're right 说你都懂你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和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你会都不懂好了如果说前面的歌曲都是年轻人偏爱的那待会回来呢就是年长者喜欢的老歌张信哲信仰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稍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you still believe that we can just ignore our history? But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Do you still think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aid? I know you love to forget. We used to give each other nicknames. Now we can't even be out in the same place. I wasn't gonna stay, but can we just pretend to be friends right now? You used to be my endgame. Now you can't even look at me the same way. I know we're not okay, but can we just pretend to be friends right now? Right now. Can we just forget? We used to give each other nicknames. Now we can't even be out in the same place. I wasn't gonna stay, but can we just pretend to be friends right now? Right now. Can we just be friends? 我们还能是朋友吗？哎，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大概讲一下哈。很多人都给自己的好朋友起绰号啊，自己呢也会被朋友起绰号。这些称呼呢，其实只是在亲密的朋友或者家人之间打趣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比较正式的场合呢，大家是不会这样的哈。只是比这个名字呢又多了一份轻松诙谐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说，哎，大云。哎，大鱼啊，哎哎，小土豆，哎，你就这样啊，朋友之间亲昵的称呼。刚刚这首 Nicknames 就是讲述两个分道扬镳的好朋友的故事。曾经呢，他们互相给对方起昵称，哎，土豆啊，哎，小番茄，可惜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就渐行渐远。回过头来呢，想起曾经珍贵的友谊，就忍不住的问了一下，我们还能是朋友吗？刚刚这首歌曲讲述的就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首歌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有没有点赞？当然了，除了我们的大神不计之事点赞现在已经一个人过百万，其他人的点赞也很重要哈、啊。你的一个赞呢，就表明你支持的这一票哈、啊，这分量很重的哦。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还有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发位置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一个男子酒后驾驶了网约车，被处罚哈、啊，吊销了驾驶证，罚款5000元，还拘留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看哈。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呢，路遇交警查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呢，刚才说的这名司机啊，结果呢就是很紧张，面对交警的询问呢，他慌了神儿。一会儿说我驾驶证忘带了，一会儿说啊我不记得我身份证的号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据驾驶人最后的交代哈，自己当天跟朋友一块儿出来干活，由于老板呢雇的这个专职司机喝酒了，没办法开车，同时自己觉得路程比较远，便自告奋勇的来这个驾车往回走。谁知道下高速的时候就被这个交警当场抓获了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驾驶人任某因为无证驾驶呢被罚款1000元，同时处以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就是他驾网约车，其实他真不是喝酒了，而他没有带驾照就开车了。还有一个相关新闻是这么说的，据驾驶人金某说，当晚和朋友聚餐，开着网约车去赴宴，喝了几瓶酒之后呢，抱着侥幸的心理开车上路，因为网约车是租的嘛，又喝了酒，就想着怎么才能躲过检查的时候呢，结果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酒精含量还是高的哈，结果被查是酒驾。我们来看一下哈，酒驾成本清单，法律成本到底是多高的？饮酒驾车哈，如果驾驶人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大于1000 毫升，一千毫升当中的200毫克，就是每一百毫升当中，是20毫克。如果大于这个，但是小于每一百毫升当中的80毫克，这属于饮酒驾车。醉酒呢，就是当然了，就是大于等于每一百毫升当中的80毫克哈。影响了，第二呢，就是影响了申请办理出国签证哈。你这个肯定要受到处罚的。另外呢，用人单位呢是可以解除你的劳动合同的。再有呢，就是你无法再从事运营工作了，就是拉活大，以后不能让你拉了。再有呢，就是保险公司也不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和人员的这种伤亡的这种赔偿哈。还有就是公职人员呢，你会被开除的。还有呢，就是作为法定代表人，你无法顺利的办理你的营业执照。再有就是律师证啊、医师证等等，这些都要被吊销的。你看，酒驾要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所以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而且前面我们提示过的哈，除此之外呢，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正规的这种行驶本、驾驶本，才可以开车上路哈，千万千万要注意。哎，所有有车一族提个醒了，百丽压压惊吧，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张信哲、阿哲的信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3，欢迎继续收回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屯兵。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那么来说说越野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来看看上陡坡，自动挡更安全哦。在上陡坡的时候，自动挡车型要更加安全一些，尤其是遇到被困在坡道上的时候，不用担心踩离合而手忙脚乱，也不用担心失去动力，只要顶住油门，车辆就可以持续发力，直到通过障碍物。而手动挡汽车在坡道上，如果发现档位没挂好、没挂对，需要换挡，那么踩下离合就会瞬间失去动力，控制不好呢，就会熄火溜车，严重的话呢，还会翻车，造成重大的意外事故。所以手动挡的车型呢，比自动挡车型而言呢，在坡道上面，尤其是陡坡，更需要驾驶技巧。你再来看看下陡坡的时候，手动挡可是有优势喽。在下坡的时候，手动挡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尤其呢是挂入低速四驱一档的时候，发动机强大的制动力会让你几乎不用踩刹车，这样可以保证刹车呢不会过多的磨损，瞬间降低刹车的热衰的风险。自动挡呢在下坡的时候就尴尬了，当发动机到达一定转速之后会自动升档，车子呢只会越来越快，在不能通过发动机制动的时候呢，就只能通过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了，在极端条件下可能会导致刹车过热、刹车失灵或者其他的刹车故障，所以手动挡的车呢比自动挡在下坡的时候有优势。 那我开车的时候上坡我就选自动挡，下坡的时候就换成手动挡，这样好吗？ 你有条件的话你开俩越野车好啊。好了，那下周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关于越野车怎么挑选另外的维度，期待一下。好了，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Old Lessony 的这一首 Man on the Mission， 男人的使命，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Another minute, no, I won't. I'm a man on a mission. I'm a man on a mission. I don't need no permission. I'm a man. Take it up. I'm a man.

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哦，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哦，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我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你的每条讯息都是新的节拍，每秒都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 小妖的金色城堡被搬上了荧幕，他不仅亲自操刀编剧，还给这部清新可爱的网剧呢写了一首主题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九五后的唱作人周兴哲带来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深情的歌词配合悠扬的旋律，带给你一份爱与被爱的极致的享受。对，周兴哲也在这部剧当中呢饰演了一个角色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小妖的金色城堡，看看周兴哲在其中饰演的是林南一。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这首歌曲吧，就是来自仙子和礼貌的 Say I Do。携手结束了爱情的长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于是有了这首 Say I Do， 见证了他们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永远的爱恋。 Say I Do。 L Mrs. L 这个称呼有点酷，又那么严肃，忍不住一天天默默倒数， hold 住那幸福在未来的路， I do， 每分每秒都会让你依赖， Oh my, oh my life。 最终我走遍千山万水，才发现只有你最珍贵，原来你一直在我周围， I won't miss you, I always love you。 只有我才能给你安慰，只有我不让你流眼， I just want

情像稻草一样，含蓄多少年该放弃了，什么时候才加进真心的煎熬，再论甘甜就成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稻草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香，人有平淡是不是我想象的模样？ 是啊，给心爱的人做一顿饭，似乎是每个经历过爱情的男孩女孩都会去尝试的事情。孙子涵呢，刚刚这首《碰爱》，其实把这种浓浓的烟火气息的感情搬进到音乐当中，也是作为美食题材轻喜剧《花间鹈鹕方大厨》的主题歌。这首歌十分贴合电视剧剧情的推进，唱出了男女主角之间这种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美好爱情故事。但是呢，这个恋人之间的吵架也是免不了的事情，特别是年轻的情侣之间总会因为一些琐事产生摩擦和矛盾，但是小吵小闹并不可怕，只要得到妥善的解决，就能变成两个人之间感情的催化剂呢。最后收工歌就来听听汪苏泷和韩国的可爱女生何丽共同带来的这首吵架歌，那也是为爱情增加了几分甜度哈，是爱情的催化剂，一定要妥善的解决哟。好了，听歌之前请不要和你相约了，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新歌，明天见。 昨天去哪里？电话为了关机，一定有问题。 我昨天待在家里，明明回了信息，是你没注意。 我们已经有多久没看电影？在你心里究竟把我排在第几名？ 亲爱的，请你别再对我怀疑，在我心里你永远 Kiyomi。 我们的爱像冰激凌，去太多会觉得腻，却又学得不担心，看他乱爱最小心。 我们的爱像巧克力，苦涩中带着甜蜜，包容苦涩的脾气，才有甜蜜的爱情结局。 在玩游戏，拼命打怪相机，把我当空气。 你是不是都忘记我的爱心料理，吃进鞋子里？ 我们已经有多久没看电影？在你心里究竟把我摆在第几名？ 亲爱的，请你别再对我怀疑，在我心里你永远 Kill me。我们的爱像巧克力，苦涩中带着甜蜜，包容苦涩的脾气，才有甜蜜的爱情结局。 我们的爱像冰激凌，吃太多会觉得腻，却有些的不忍心，看大龙啊最小心。 我们的爱像巧克力，苦涩中带着甜蜜，包容苦涩的脾气，才有甜蜜的爱情。 我们的爱像冰激凌，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